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课后服务拟扩大到每周5天，每天2小时，同时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安排，自主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及参加的内容、形式和时间等。目前课后托管已经实施1个多月，实施效果如何？3点半难题能否破解？托管班怎么办才能够既解忧又不衍生新的问题？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将着重来和大家探讨有关课后3点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您的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可以和嘉宾呢在节目当中一块儿来探讨。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将控制集团化办学规模，鼓励跨区并纳入市区布局规划；教育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利用5年时间办好一批高水平师范专业；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少儿语言培训服务的国家标准发布，明年4月1号起实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近日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明确本市将鼓励跨区集团办学，规范异地集团办学，同时集团办学也要纳入北京市中小学市区2级布局规划。市教委表示，集团化办学将实行动态管理机制，组建教育集团需经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同时要有序推进集团化办学，合理控制集团办学规模。截至去年年底，本市已经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8个。下一步，本市将支持各区通过集团化办学方式带动相对薄弱学校发展，不断扩增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校级差距。同时也鼓励跨区集团办学，支持城区通过集团化办学向农村地区扩充优质教育资源，带动农村学校发展。教育部日前发文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2.0。 据了解，这一计划是此前实施的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加强版，目标是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专业，师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显著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显著更新。到2035年，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另外呢，更多的学生，就是尤其是对于初中学生，尤其是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实际上更多的是选择了参加 课 外活动。 嗯， 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设计的课外活动应该说是丰富多彩，包括学生的实践活动啊、社团呀、兴趣小组啊，还有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体育运动健康的、传统文化的、艺术修养的等等，应该说是有每天大概有15门的这种活动课程可以供学生选用。 嗯， 应该说他们还是有很大的选择权利的 空间哈。 对 对, 对， 那您觉得就是由学校来进行托管，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 通常呢，尤其是对于低年段的学生，那么如果说在3点半以后，那么呢，他到社会机构啊，或到其他的一些比较陌生的环境，他可能会有一些呢恐惧啊、害怕的心理，会有这样。但是呢，由于是在学校里，那么学生呢没有离开他平时特别熟悉的环境，这个时候在他心理上就有一种安全的这种优势，他不会有那种陌生感，不会呢这个有那种惧怕的心理。这个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还应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在学校里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些延时服务的时候，应该说积极响应的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号召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由学生同意、学生愿意，然后呢家长提出申请，然后班主任呢在进行这个各种审核。然后当然呢，有的时候例如说这个孩子呢身体上稍微有点弱，就会呢这个给他提个建议，哎，孩子你能不能参加一些这个体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活动课程啊，可能会给提供这样的一些建议。但是呢，必须最终得是让学生同意，然后家长申请，然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从那众多的活动课程中选择他爱参加的，是这样的。 嗯， 然后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那么他选择什么课程是由他做主的。 嗯， 这个是从学生的角度。另外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我想呢家长把学生交给学校来管理，这是家长最放心的。那么对于家长来讲，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担心学生的安全。实际上那么在这里，因为他是手把手的交给学校，最后呢又从学校呢手把手的把学生领回家，对于他来讲，那么他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就没有那种这个对于孩子中途会有一些什么场地的转移这些的安全的这种担忧吧。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应该是体现的比较突出吧。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和前门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王继云，来和大家一块儿呢探讨有关这个课后三点半的难题哈。刚才您说的这个延时服务哈，对于老师来讲，其实他的这个压力啊，还有工作量都是在加大的。刚才您说教快板的那个老师，比如说他特别有兴趣哈，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教师愿意发挥他自己的这个才艺哈，这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想，所有的老师的这种付出，是不是都应该是有所回报的？嗯，蔡老师。 对，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个案转化为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了。哦， 对， 因为刚才说那快板老师肯定是一个案。 哦，对， 然后所以制度化的话，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政策本身的时候，就要探讨这个政策，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家长们都是很高兴的，很欢迎的，但是大家都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政策能否落地。所以这个政策能否落地呢，里面我觉得涉及了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宏观的，就是看这个政策呀，它能否被很好的评估，以至于它能够很好的延续。这个评估啊，我就觉得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评估。一个是政府的监管，就是政府的监管就在于你要考察这些学校，或者甚至你可以用清单的方式啊，就是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方式来考察这些学校，哪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哪些做得不好的，然后汇总，然后在这个在以指导意见的方式发布下去，或者是召集大家来学习讨论的方式啊，让更多的学校能够做到这种均衡化。这是一种监管。第二个就是这种监管有很重要的，就是避免，第一个就是避免它异化为 课后补课，另外避免呢这个他流于形式， 嗯， 然后有些学校可能承载力有限，所以就干脆就把这个课后服务变成一种托管的这种流于形式了，这个也不好，这是一种。另外我觉得也可以引入另外一种方式，我不知道王校长同不同意这种方式，就是引入家长的评估，家长参与，家长参与评估，然后参与提议，家长觉得学校可以哪一些做帮我们做一做，然后哪一些这个学校好像目前做的还不太好，比较了其他的学校，所以横向比较觉得他们有一些好的经验，能不能提供给这个学校，家长也可以，家长有很多社会资源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帮助学校一起做好这个课后服务。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政策评估这种机制一旦用活了，就会使得这个政策更好的落地，最终就把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政策就做好了。这是一种，就是刚才讲的大的。另外就是说到这个，确实实际上这个小问题，就是会不会增加老师的负担。我虽然不是亲自做中小学老师，但是我觉得肯定会。中小学老师我们知道现在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压力很大，然后面对这孩子的任务的也比较重，所以你要是让他就是义务的去来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增加他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补充。这个方式呢有几种方式啊。第一种当然是利用好自己的中小学老师资源，比如说像前门外国语这种把自己的学校老师就用活了， 调动起来了， 资源利用的特别好。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个案。我们要探讨共性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引用第三方的资源，就比如说引入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公益组织愿意就是在暑假承接了这么一些服务。那么这个服务就是将现有的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我们的共青团组织，还有现有的社会公益组织，甚至把跟大学相结合，甚至小学跟中学相结合，然后把这些公益组织的这种资源呢分配到各个小学去支持和支撑他这个课后服务。那么第二个就是呢跟民办机构合作购买服务，为我所用，然后直接就是就提供给孩子 了。那您得问问这个王校长有没有钱，谁出这笔钱。我们知道因为家长和孩子现在的这个托管课后服务他是这个免费的哈， 完全免费的， 那所以这个钱家长和这是不出的。那如果说想要丰富这个课程等等啊，像社会购买的这种方式的钱谁来出？ 实际上呢，因为这个最终还是政府买单，或者说呢，学校呢会紧缩一些办公方面的经费呀，然后呢在这方面会给予支出。对于这种优质的社会资源，实际上真的刚才这个蔡老师呢说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到位，从这个家长诉求以及呢这种社会机构给提供的这些服务，那么我觉得真是有些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作为学校也确实是应该是好好学习这些方面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好是好，但是可能您有您的难处做不到的呢？ 实际上有的优质资源也是免费的，有的也是免费的，是这种 公益的 这个团体它是给免费的。另外呢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呢，也特别善于挖掘这种能够给学校提供这种服务的机构团体或者是个人，尤其是我们校长特别擅长做这样的事情。例如说我们也跟一些社区合作呀，然后社区呢能够那个他们有一些这个应该说是有一些人员的这种吧，能够给提供一些支持，这是可以的。另外呢周边的这种社会的资源单位，那么跟他们长期建立这种呢一种比较良好的这种友谊的关系吧，那么我们可以带着学生参观呢，甚至从他们那点聘请一些专家呢来给我们进行讲座，这些都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机构呢，那么可能咱们就主要得采取这种采买呢，从学校来讲呢，那么通常是走这种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呢，那么就是提前进行这种经费申请。那么例如说我们作为外国语特色学校，那么我们就可以申请这种外语特色课程建设。那么然后呢我们利用这笔资金呢进行这种外语特色课程的什么二外呀，或者说是英文音乐剧呀，这些课程的购买。 就是先写这种申请的经费申请，然后呢这个较为支持。还有一种呢，那么就是对于那种特别好的，我们又没有提前进行购买的，那么学校呢就会有这种，然后用这种办公经费呀、啊、或者是什么呢、 嗯、 我们进行解决、 嗯、 然后总而言之，发现好的课程总会想尽办法把它引入学校、 嗯、 因为学校呢不管怎样，那么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育人，那么怎样对学生的发展最有利，那么学校呢就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嗯、 用最少的资金引入更多的更优的资源，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的实施，其实和每一个学校的这个理念啊，还有它的行动力会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戴老师其实也说到了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哈，您觉得有哪些可能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就说两个国家吧，这两个就是在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有特色的。第一个是美国，它也是这样，它公立学校每天两点不到两点半，两点一刻就放学了，然后其中有一天呢可能周三，每个周不一样，周三可能一点半就放得更早，它不到三点半它其实就放学了、 嗯、 放学之后它大概采用了三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放学后的问题。第一种方式就是刚才讲的，学校有晚托班，它是另外收费的。 嗯， 然后呢，也有你外面的机构去，他这个外面的机构去接孩子，不是家长送过去、 哦，接出来， 接出来、 啊， 接孩子上晚托班的，这都是收费的。嗯、给那些解决那些没有办法接孩子的家长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社区活动，他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 嗯， 他的社区活动呢是分两种，一种是叫社区活动中心。他的社区活动中心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免费的游泳课、篮球课、绘画课、什么排球、陶艺等各种兴趣班，他这个一般呢都是免费的，或者是只收材料费。然后这是一种社区活动中心的，另外一种叫社区的图书馆，它每一个社区啊都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其实很多孩子放学了以后是到这种免费的公共图书馆里头去看书的。那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它有一种叫做 play date， 就是叫做就是孩子们的一种约会啊，就是几个家长就是结合起来，就今天送到你们家去，你一个家、 嗯、 你一家看着姐孩子，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错着来 嗯 嗯，所以他 轮着来 大概都是三种方式。 组团 哈，嗯，组团然后另外可能家长还有如果自己有能力的就带出去玩啊，户外活动也都有。这是他日本呢，他大概是他跟美国不太一样，他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然后到点放学了以后他有托管，然后他托管也是搞各种课外活动然后参加。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呢我觉得比较好，他是根据年龄段不一样，放学的时间不一样的。 哦， 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这个托管班实行了以后啊，然后很多家长说我一年级的，我其实在学校待的时间那么长，五点半放学， 嗯， 我很困难。然后如果是二三年级开始有作业了，家长们觉得五点半放学接回去做作业，然后你还得户外活动啊，然后所以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孩子睡觉都耽误了。那么到了高年级，他觉得托管很好啊，然后就是作业也写了，然后活动也有了，回去只要跑一跑就可以睡觉了。所以不同年龄层的需求不一样的，所以日本他们是设的不同年龄段，它是不同的一个放学时间、 嗯、 然后托管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那两位嘉宾呢也可以用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好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啊，就关于这个课后托管的问题，怎么样你觉得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政策延续下去。 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呢，集全校的力量，动员挖掘可能可以挖掘的资源，然后回归育人本位。 嗯， 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且呢能够尽量的做到切实能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真正的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或者说呢降低这个家庭的教育成本，然后提高学校提供这个教育服务的综合能力。也希望呢学校呢在这个付出之中确实能够为社会为家庭能够带来为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吧，那么提供助力，使我们的人民，使我们的老百姓，使我们的家长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吧。 嗯，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嗯，您蔡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 我就是从政策制定

同比下降了33.3%、15.6%和14.4%。北京市优良天数160天，同比增加了9天。空气重污染天数为8天，含1天臭氧重污染天，同比也减少了10天。其中1月、8月和9月 PM2.5 达到空气质量年评价标准2级限值，实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得益于人努力天帮忙，北京市多年来持之以恒开展大气环境污染环境效益持续释放，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加上